本期新闻由贾跃、景然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？